今日10月16号正式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诞生的独白啦。嘅节目呢就喺巴打台正式播㗎啦。咁呢就希望大家支持啦，就星期二得到唔播㗎啦。咁呢就主日嗰边因为扯返高啲收视啦。希望呢啲人呢如果想听大匪嘅经历啊，咁啊点样由亦都印证到香港人由天之骄子变成咗港灿，同埋见证咗香港最巅峰最辉煌嘅时候，变成咗香港人而家俾大陆人叫我哋做港灿啊，叫我哋冇中央嘅支持啊，各样嘢。其实有一个中港车司机由搵到两三万蚊，係讲緊1998年一路去到而家今时今日成个中港运输嘅没落。咁千奇百怪嘅嘢都喺度嘅，咁希望大家支持啦，拜拜。